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周一的早间向各位问声早安，各位早上好。照例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都有哪些宏观领域的大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是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表示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学科类的培训机构，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学科类培训机构的资产，外资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等方式控股或参股学科类培训机构，已经违规的要进行清理整治，同时也要要求人民银行、银保监局、证监部门要负责指导银行等机构做好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风险管控工作，清理整顿培训机构融资、上市等行为，其他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好责任，抓好落实。如果有关注美股的朋友应该知道，最近这个学科类线上教育类的这个股票都跌得比较明显啊，各个公司呢也都纷纷发布了公告，表示类似刚才这样的一个文件是会影响到未来公司的实体业务的。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从今天开始呢，多家银行是下调自动取款机取现交易手续费，其中像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家银行均是暂免收取境内自动取款机跨行取现手续费，像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则是将境内自动取款机同城异地跨行取现手续费统一降到每笔啊最高3.5元，而且对助农取款等这些业务是予以免费的。那与此同时呢，中国银行还表示，自7月22日的下午5点到10月22日的5点，对中国境内的个人网银跨行人民币汇款业务实行3个月免收手续费的优惠。对于中国境内的手机银行跨行人民币汇款业务呢，将继续实施2021年手续费全免这样的一个优惠。上周的时候我们曾经跟大家一起统一做了一个整理，就整理了各个企业向河南防汛救灾然后捐款的一个情况啊。那其实像银保监会以及保险业、银行业也都在加大力度支持河南的防汛救灾。据银保监会的消息呢，初步统计目前各银行机构是已经准备救灾资金462.11亿元，已经发放51.93亿元。保险方面截止到上周，也就是7月22日，河南保险业累计接到报案是17.69万起，估损的金额达到了58.27亿。截止到7月23日的中午12点，赔付已经赔付了6137件，赔款3.68亿。 下面再来关注这个事情，估计跟大家最近来关注的东京奥运会都有强烈的关系啊。国家版权局日前是发布了重点作品版权保护的预警名单，将对2020年东京奥运会相关节目版权予以重点保护。据了解，主要互联网门户网站、长短视频平台都已经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会配合国家版权局的部署安排，积极做好奥运会赛事节目的版权保护工作。一方面呢，是主动防范预警，进行全平台的排查，屏蔽下线未经授权的相关内容和链接；另一方面呢，在赛中要严格监控和审核，并建立一个绿色通道，及时有效处理被投诉举报的盗版链接。说到这个关于版权的重点保护啊，我要先说一条本来是安排在企业方面的一条资讯，那就是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在腾讯视频转播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当天哈，是从中间掐断了的。那最近呢，腾讯视频在其官方微博也回应了东京奥运会转播当天发生的转播故障，是这么说的：由于奥运开幕当天有多个网站都直播了开幕式的表演，腾讯也跟进了这一时段的节目直播，而这个行为呢，是对点播版权超范围使用。当直播到晚上8:43，腾讯方面收到版权方要求立即停止超范围使用，所以我们就下线了直播流。非常抱歉，因为我们的工作给大家带来了非常不好的体验，在这儿我们郑重致歉。我先给大家来普及两个知识啊，在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当中，版权肯定是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视总台啊，这个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那目前在互联网端，大家可以以什么样最正确，也就是官方它是具有版权的，能够看到奥运赛事呢，唯二的只有两个平台。第一个 APP 叫央视频，我相信咱们很多观众听众朋友们都听说过这样的一个名字，这是中央台自己的一个 APP。 然后还有一个平台叫咪咕视频，这个咪咕视频呢是中国移动旗下的一个移动端啊，它也是拥有这一次奥运会全部的一个，也就是说官方人家是正版的直播版权的。那大家就问了，说其他平台上我也能看到一些奥运赛事，这个到底是正版还是盗版呢？目前大家能够看到的，在快手和腾讯这两个平台上，他们购买的版权都是点播版权啊，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大家如果现在想看完整的奥运赛事啊，就没有在刚才那种就看到一半可能就没有了，就这种情况，但建议大家还是登录央视频 APP 或者是咪咕视频。可能很多朋友最近也发现了，央视频啊现在开始要会员了，如果您不是会员呢，可能前面的广告会比较长一些。我来给大家出个主意啊，如果您是咪咕视频的使用者，同时也是中国移动的用户，您去您的中国移动或者是北京移动的 APP 上去找一找，说不定可以能领取到咪咕视频的会员。一旦成为咪咕视频的会员，您在看奥运赛事的直播的时候，不仅不用看广告，而且清晰度也会比较高啊。好了，咱们再来说其他的事儿啊，来关注北京方面的几条消息。首先来关注，作为培育建设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重点打造的品牌活动，北京消费季智能消费节和信息消费节日前正式启动。那在这一次的消费节期间呢，参与的企业为北京市民准备了总额达到10亿元的智能和信息消费券，以让利形式助推新消费的一个提档升级。另据了解呢，2021年北京消费季智能和信息消费节将会围绕着向场景发布、探秘体验、新品推介、产品会购、团标认定等这5个板块，联动全市的10多个重点商圈、300多家品牌企业、2000多家门店，开展100多项的促消费活动，并组织向北京苏宁、小米、京东、值得买企、值得买科技、居然、网易有道等企业自主发放10亿元的智能和信息消费券。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到9月底，会加快推进智能和信息消费的一个新业态、新场景，还有新模式的普及应用，以满足大家对于智能和信息消费的新的需求。 在这一段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的这个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也已经开放了啊，很多朋友都询问了跟刚才版权有关的消息。用户128提了一个问题，说腾讯不是因为其他的事儿吗？对，我可以肯定的回答您啊，就是因为版权的问题。好，再来关注一下上周新发地的一个肉蛋菜的价格情况。来自上周新发地市场的消息了解到呢，上周前期新发地市场的蔬菜加权平均价格是波动有所上行的，那后半周呢是有所回落。23号新发地市场的蔬菜加权平均价是2.2元每公斤，比上一周同期是上涨了3%多，比去年的同期下降了11.29%。去年基数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啊。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国多地都先后经历了强降雨天气的袭击，北方蔬菜生产的主产区也经历了多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对于蔬菜的生长、采收以及保鲜都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那目前呢，北京市场上销售的蔬菜除了这个鲜食花生、鲜食玉米、鲜食毛豆、葱姜蒜、冬瓜、南瓜，还都是来自北京以南的地区以外，绝大多数的鲜嫩蔬菜都是来自北京周边或者是北京以北的地区。而来自北京以南地区的蔬菜呢，大多都是耐储运的蔬菜啊，所以它受强降水天气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价格浮动的波动呢也就比较小。而来自北京以北地区的蔬菜大多都是鲜嫩蔬菜，所以就容易受到强降雨天气的一个影响，价格波动的幅度也会比较大，波动的频率也会比较快。再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啊，刚才1128还问他说，我猜今天你们资讯当中一定会有鸿星尔克，没错，接下来咱们这个主角就来了啊，因为给河南地区捐款5000万一事，鸿星尔克这个国产品牌成为了最近的热点。那最近呢，鸿星尔克的总裁吴荣照也在微博当中表示，经过近几年团队的积极调整，鸿星尔克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益，而他们所面临的这个转型的过程啊，依然十分艰难，但是倒也没有像许多网友所调侃的那样，鸿星尔克已经濒临破产。同时呢，吴荣照也表示，坚信只要守住初心，坚守实业，用心为用户打造优质的产品，总有一天会得到用户的认同。而对于最近大家带着引号的这个野性消费啊，鸿星尔克在25号的时候就已经发布公告，表示说现在系统啊已经被整个搞懵了，所以有一些订单的数据可能对接的都不是特别准确。如果有着急想要发货的朋友呢，可以申请退款。同时也提醒大家，千万别买到假冒的产品了。而对于有一些网友质疑说，你捐赠的这5000万的救灾款跟救灾物品是否真的已经到位了的问题，吴荣照表示，目前物资正在陆陆续续的抵达灾区。那另据了解呢，在25号的时候，壹基金也回应了鸿星尔克2000万物资的捐款捐赠时，曾表示，目前呢，现在200万的现金已经拨付，20万瓶装水已经到了灾区，其他的物资将由壹基金根据物资到达的情况和灾区的需求，分批次的接收和发放。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能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打开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大家一起就今天的话题来进行一下互动啊。不知道大家现在在聊天室当中留言是比较顺畅吗？为什么我自己进不了这个聊天室呢？哎，好，我现在已经进来了。咱们继续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啊。在今年1月的时候，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根据举报，对腾讯控股有限公司在2016年7月收购中国音乐集团版权，涉嫌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行为 立案调查。那调查表明举报情况属实。根据反垄断法第48条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第57条之规定，按照发展和规范并重的原则，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腾讯及关联公司采取30天内解除独家音乐版权，停止高额预付金等版权费用支付方式，无正当理由不得要求上游版权方给予其优于竞争对手条件等恢复市场竞争状态的措施。腾讯三年内每年向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报告他们的履行义务情况，市场监管总局将依法严格监督其执行情况。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院线消息啊，2020年现在呢时间已经走到了7月26号了，那今年的院线电影总票房情况怎么样呢？是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啊，截止到7月24号下午2点21分，2021年的院线电影总票房含预售是已经突破了300亿，总观影人次达到了7.49亿，总场次7384.44亿，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疫情前咱们的年度票房是达到过600多亿啊。那现在呢是7月份，这个数字已经突破了300亿。由于现在还是属于后疫情时代，大家在这个人员比较密集的地方啊，包括部分地区可能对于人流量还是有一定的限制，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谨慎，所以能有300亿的成绩也还算不错了。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以上消息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千龙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就会连线一位嘉宾，跟他一起来聊一聊大家最关心的奥运经济的相关话题。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5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会儿再见。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可怎么办 呢？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15分，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啊！这里依然是徐冉，在周一的早间向各位问声早安了。那今天是周一，今天要跟大家说一说重头一点的话题。我相信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绝大多数的朋友只要有机会，肯定都收看了这一届啊，2020东京奥运会，在2021年举办的2020东京奥运会，这个夏季奥运会，实际上作为4年一次的比赛，我相信它受到的关注那都是非同小可的。同时，我们节目之前曾经做过像类似世界杯这样的一些节目内容啊，也跟大家普及过一个基础知识，像这样的大 IP 世界杯、奥林匹克赛事等等，他们在全球范围的吸金能力、赚钱能力啊、花钱效应都是最高最强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由于现在时值全球疫情，这个形势还相对来说比较严峻，所以在这一次奥运会举行的同时，也发生了很多很多曲曲折折的故事和过往啊。那也让这一次的奥运会，实际上在开幕式之前，可能很多朋友都惊觉说啊，今天晚上奥运会就开幕了，所以好像存在感相对来说比较低。那我们作为财经节目，也来替这一次的奥运会算一算账，看看这个奥运会它究竟能赚多少钱。那以现在的结论和整个全球的市场形势来看，以及这个举办地东京地区的这个疫情情况来说，大家都觉得说，哎呦， 这是不是得亏不少啊？咱们来替他算一笔账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连线的一位嘉宾，是来自懒熊体育的高级记者辛晓彤。欢迎晓彤，你好。 Hello， 雪阳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您好，您好，咱们今天来说一说，关于奥运的一些基础知识啊。比如说，咱们先来说一个话题吧。我看刚才有听众朋友在我们微信平台上问了，他说：“哎呀，这两天这个刷金牌的消息让我觉得特别开心啊。”但是我觉得特别好奇，这个金牌是纯金的吗？我觉得小唐问的这个问题挺好的，你先来给大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嗯，好的，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嗯，这么说吧，其实，在很早之前，奥运金牌真的是纯金的。你像1904年、08年那个时候的奥运会啊，奥运金牌真的是纯金的。但是近几年，然后包括今年的奥运会，其实奥运金牌是怎么说呢？它90%都是银做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奥运金牌其实是个银牌，它可能有90%多的银，然后有一些铜，然后金可能只占了1%到2%左右，也就是前面是个镀金这样子的。它其实主要原因，倒不是说成本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就是它这个如果纯金的话，硬度太低了，它可能就容易变形。所以现在都是用纯银打造，然后镀金这样子的。 啊，明白了。也就是说，大家很关心的这个问题是，这个奥运金牌是不是纯金的呢？确实，原来的有一些赛事用过奥运纯金牌，但是后来由于比如说运输的问题呀，形状是不是好看啊等等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每届奥运会实际上大家对于金牌的设计、服装的设计都是颇用心、颇为讲究的啊。所以现在的金牌呢，基本上就是它是纯银打造的，然后外面呢有一层这个金的镀膜。我查了一下，大概这个金的镀膜是6克左右啊。所以这是解答大家的第一个好奇。我觉得这个好奇真的可能每一届奥运会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我觉得接下来咱们就聊点这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话题，跟晓彤一起啊。这个奥运会啊，大家都知道，实际上每一个城市在举办奥运会的时候都要花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去筹备，然后去报名，然后呢去经过一个非常严格的这个筛选，然后最终的确定究竟是哪个城市来举办奥运会。那在奥运会背后一定会有一些就是这是一盘大的生意经，就是我投入了多少，我最后收入能有多少。那我们就以历代的奥运会来看，这个历代奥运会的这一盘生意经，它基本上是赚钱的还是不赚钱的呢？那如果不是特别赚钱，大家又为什么就是特别愿意去举办奥运会呢？你来跟我们说说。 嗯，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现在也能看到一些数据啊，他说这个奥运会可能是就是至少从2000年之后，然后就是一个外媒数据说可能只有08年的奥运会是赚钱的， 嗯， 然后说是12年伦敦奥运会包括16年里约都是赔了很多，然后包括里约可能也赔了说是20多亿美元吧，我看是这样的一个数据。 嗯， 但其实我们如果真看奥运会的话，确实不能按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预算和他的这个收入来这样去算。然后其实往虚了说的话，这奥运会肯定是对一个国家他这个就是在世界上的这个那个知名度，然后声明什么这些乱七八糟，这它都是有一些积极的影响。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其实奥运会会留下很多遗产嘛，然后包括我们看一到奥运城大家就城建修路， 嗯， 然后地铁，然后包括 对 就这些，它是留下一个很大很多的遗产的，是这样子的。 嗯， 然后其实就是如果我们看长期效益的话，至少在前几届，里约我确实不敢说，但是从北京来看，然后包括伦敦，它长期效益是还是有的。 嗯， 像包括这次东京奥运会，然后也说是花了很多钱啊，可能都那个就是挣不回来啊，然后可能会亏损啊。然后其实就是那个我记得是看日经中文网好像还是哪个网站，他们是分析过说日本其实通过举办奥运会可以收入差不多有13万亿，13万亿多的 日元吧， 13万亿多日元，对，13万亿多的日元的经济效益。 嗯。嗯， 也就是说，一些东西可能不能从现场来看，你往长远来看，包括你的旅游啊，然后城建呀，然后这一方面，所以就从长远来看，奥运可以还是个就是赚钱的项目吧，只能说赚的可能越来越少了。然后我记得之前伦敦虽然说是亏损，但是伦敦好像之后那个也是政府发表过一个声明，他的用词是赚的没有想的那么多。 嗯， 也就是说，从长远利益来看，它可能是 以前预想可能会更好，然后就是说赚的没有想的那么多，也就是说它亏损可能是表面上的，然后你可以看到的是长期利益， 嗯， 可能影响没有那么好， 嗯， 所以说实话，我们之后比如说2024、2028年奥运会，你看就是，承办的国家、承办的城市就越来越少了， 嗯。 但 大家都算得清楚这笔账了，觉得可能当时从这个收入跟产出的这一部分的效应来讲，当时觉得当时如果能赚钱赚得越多那是越好的，对吧？刚才说到了2008年的奥运会啊，因为我相信咱们的听众尤其是北京属地的这个听众对于2008年的奥运会肯定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我手里呢也有一组数据，就是当年国家审计署公布的一组数据啊，国家奥委会的收入呢是205亿，但是咱们花了多少钱呢？是花了193.43亿，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奥运会从办到办完，咱们的收支结余是超过了10亿人民币。这也刚才从数据的角度印证了刚才小童所说的，我们这些年所经历的夏季奥运会当中，北京奥运会是小有盈利。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提到了现在经济学当中有几个概念都比较火啊，跟奥运有关的，第一个奥运经济，第二个奥运遗产，第三个奥运后经济。那以北京为例，比如说北京的首都机场、T3航站楼、北京地铁10号线，还有鸟巢、水立方、国家体育馆、北大以及北工大的体育馆等等，大家知道吗？现在这些场馆实际上都在发挥着后续的经济效益。比如说就那个北工大的体育馆吧，有好多好多手机的发布会都是在北工大的体育馆举行的，这个我相信有很多极客朋友肯定是关注到了这一点啊。所以这一些实际上都算作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词，就叫做奥运遗产，对吧？ 对对对对， 那小童，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关于就是历届夏季奥运会一个投入跟产出的一个情况，那咱们来说一说这一届东京奥运会吧。从目前咱们拿到的数据上来看啊，大家现在已知的有一些消息，你看比如说刚才有很多朋友说那肯定赔啊，就是现在就是由于疫情的要求都是无观众的，那买了票但不能入场的这些朋友，现在我看东京奥运会是承诺是要给这一部分朋友退钱了，也就是说这个门票收入这一块现在是肯定保证不了了，对吧？ 对对对对， 嗯，那我们已知的还有哪些内容呢？比如说开幕式到底花了多少钱？我看关于开幕式的一个情况，好像在网上有很多很多种说法。你现在了解到的是什么？ 我先说说，就是刚才说那个可能亏损的，除了那个门票亏损 啊，还有哪些亏损？好好好， 对，其实、其实包括除了门票亏损了，然后还有那个旅游嘛，然后、 对对对。 对，这边是亏损了。 嗯， 然后他这个门票亏损其实连带了一些赞助商权益的那个收回。 嗯， 就是我本来我赞助商去年说是31亿吧美元。 嗯， 就是尊敬赞助商，然后他这样现场那个，然后就有很多的是收回的，就是很多权益收回，可能这一部分也有些亏损 啊。也就是说之前如果观众能进场的话，我这一部分的赞助商的费用是会付给东京奥委会的，但是由于现在可能现场没有那么多观众，所以我这一部分权益我要收回来，是吧？ 对对对，包括以前、你场上会有一些比如说那个标识啊、看板啊，或者这些、那些的，然后这些是都有，肯定有部分是收回的。 嗯，这是亏损的来源之一。 对对对。 嗯，还有吗？ 然后差不多是这些吧，就是我们表面上能看到的，然后他们一些内部亏损可能这些是内部数据。 嗯， 对，我们表面上能看到的基本能分析的差不多是这些。 嗯，好，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啊，关于这次奥运会其实真的是曲曲折折呀，就是无论是东京奥委会这工作人员的一个变动情况，大家可能如果有关注到的应该知道，在开幕式举办前的几个小时吧，他们的总导演还被开除了，对吧？ 对对对， 所以就是这个曲折还是比较多的。那接下来我觉得就要还请小童来跟我们说一说，在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上，其实在可能普通观众和普通赛事参与者都没有感，就没有直接感受到了有一些中国元素。比如说在这一次的也是由于疫情的原因啊，所以可能我们需要的很多云服务啊，这是由阿里来提供的，对吧？小童能不能给我们着重介绍一下这部分的内容？ 嗯，好的。 嗯 嗯，其实我们今年就是今年怎么说呢，虽然大家感受不到这个气氛，然后其实今年我们中国就是在前方的这个任务还是比较重的。 嗯， 然后首先说这个阿里，就是我先说一说说阿里这个，因为阿里巴巴它是国际奥委会的紧急合作伙伴。 嗯， 所以它是17年成为紧急合作伙伴， 所以阿里是他其实今年是有一个比较重的任务，就是支持这个云转播。 嗯， 也就是说那个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电视转播节目，然后我们能看到的这一系列节目，反正有很大一部分是那个阿里来提供的。他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在奥运那个奥委会下面有一个转播公司，然后他是给各个国家分发信号，然后这样子的。然后他是2018年跟阿里云合作，也就是说我可以把这个信号就直接可能传到云上。之前我们可能想的是传到什么卫星啊，然后这种方式来，然后来进行一个传播，各国的信号传播。现在是跟阿里云合作之后，然后这个转播信号就直接在那个网络，也就是云上进行运行。 嗯， 所以它就是其实更快更高效的可以传到各个国家去。 嗯， 有个比较明显的说法就是因为之前可能是各国如果去那个采访的话或者是什么的，各国记者啊各国转播商啊可能都会涌到这个奥运会前方去。 嗯，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云上之后，你可以在后方，你不用非要派前方一个记者跟着去，你可以在后方，然后就能做出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你短视频也好，然后你剪辑也好，或者这些就在后方就可以来做。然后这个其实我们想的可能是比较简单，或者是就是感觉是一个比较容易实现的。然后其实对于这个奥运会这个这么大的转播量的话，它是这个云的技术还是要求很高的。 嗯， 所以阿里其实今年是主要是就最大的任务吧，可以说最大任务是在转播上，是这样的一个工作。 嗯，我再总结一下，实际上刚才小童所强调的这个转播，使用了阿里的云技术，不只是咱们国家的观众朋友们看到的赛事的转播是依赖于阿里云，其他国家的观众能够看到赛事也是依赖我们的技术，对吗？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嗯， 是服务全球的。嗯， 哎，怎么感觉颇有点自豪感呢？来，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方面。这首先是说到了一个这个转播的一个问题啊。下面就要来说一下这个持权转播服务了。刚才我们说的是转播的技术是由阿里云来提供的。那目前呢，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我从什么平台上能够最大限度的看到这一次的奥运赛事？那我们现在提四个名字啊，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熟悉的，央视、咪咕、腾讯及快手。这两天其实关于转播包括保护重点版权的相关消息都有很多很多，在我们节目之前的资讯当中我们也提到了两个，那就是比如说腾讯跟快手，还有央视频跟咪咕视频啊。那接下来小童，你从你的掌握的情况来讲，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转播服务的一个情况吧。 嗯，好的。这个转播持权转播的话，央视肯定是最大的一个我们持权转播方。 嗯， 是当时直接是就是买断了，应该是到了2028年的奥运会吧。 嗯， 然后包括夏冬奥会，就是央视来持权，然后央视拿了这个转播权之后进行分销。 嗯， 就是给各个平台进行分销，然后咪咕也是拿到了这个直播权。 嗯， 就是给那个新媒体进行分销，然后咪咕是拿到了直播的权利。 嗯， 然后腾讯和快手呢，其实它并没有拿到直播权益，它拿到的是视频点播和短视频的权利。 嗯， 其实我们看奥运会开幕的那天，然后我看微博上有人在说腾讯嘛， 嗯， 说哎我就来你这儿要看开幕式了，你给我演别的或者什么的。其实腾讯它是没有这个直播权益的。 对。 就是说只有对央视和咪咕它是有的。 嗯，所以就是刚才我们在资讯当中啊，不知道小童那个时候有没有接进电话，有没有听到啊，实际上腾讯也在这一次的直播流，开幕式的转播直播流掐断了之后，给大家发了一个回应公告，说我们受到了版权方的要求，使我们要我们停止转播，我们转播开幕式的这一项行为实际上是对点播权的超限使用。这话说的有点文绉绉啊，但是可能不明就里的听众朋友觉得这是什么意思，我有点听不懂，我给大家大白话解释一下，就是没花那个钱买直播赛事的权利，但是呢他直播了这场开幕式，对吧？ 对对对，是这样子。嗯， 对，所以现在能够看到赛事的，因为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么多的移动端啊，就是因为不知道现在大家家里都是什么情况，反正基本上我们家已经很久没有打开电视了，就是很久没有交各花有线的那个钱了。所以你现在打开央五包括其他的一些加密频道，你是看不到赛事的，收不到信号的，所以我就只能用这种移动端的情况。小童，你现在用什么看赛事看的比较多呀？ 我真的移动端，央视频和那个咪咕视频，只不过我可能投屏到电视上， 啊， 我开了电视投屏去看。嗯 啊， 所以我其实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两个还是重头的，央视频跟咪咕。但我看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在说央视频这个收费了，是它有几套节目呢是属于加密频道的，所以这个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赛事就是要付费的了。然后呢，刚才我在资讯当中也说了，如果大家想要通过咪咕视频去看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的话，有两个省钱的小妙招啊，有一个省钱的小妙招跟大家说，如果您是北京移动的用户，你是北京移动的用户，你登录北京移动这个 APP 去找一找，如果你的会员权益达到了，基本上你是可以免费领取咪咕视频的会员的啊，这个大家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好不好。然后很多朋友都说我那个北京移动这个会员的级别是不是不太轻易能达到，还让我花什么其他钱，还真不是，我去找了找，绝大多数的朋友应该都是可以领取到这一次咪咕视频的会员的，所以大家可以去薅一薅羊毛啊。好，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就只能跟小彤聊到这儿了。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奥运的一些浅层的一些知识吧，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啊，这个奥运实际上背后是一盘生意经，这个生意到底要怎么做，就看各国的奥委会怎么能够霸县过海，各显神通了啊。同时呢，在这儿也祝福全世界各国的奥运健儿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然后也都能够平安归来。那对于中国运动员当然也是了，希望他们能够在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也要做好自身的防疫，一定要平安回家。那好了，小彤，我们就今天聊到这儿了，我就先挂线了。 好的，拜拜。 好，再见。在聊天室当中，有听众朋友就是批评我了啊，买了那么好的电视，别舍不得一个月18块钱啊，就那个歌华有线的效果可是最好的，信号没有压缩，画质最好。好的好的，我一定看看啊，我一定最近把这个事儿研究一下，因为说实话真是不到奥运啊想不起来看电视啊。有的时候还有很多朋友说，哎，这徐冉央视频该给你发函了啊，我提供的是一些有效信息，希望大家能够按需索取啊。还有很多人，燕林说，我现在就是用咪咕视频来看的奥运赛事啊，以及来看风的轨迹说，奥运会应该是世界上到目前为止为数不多的能把全世界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起的一项活动吧，本身就是挺了不起的，能够让全世界的人民在同一时刻达到共识。哎，我觉得说得很好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燕林说，哎呀，那这届奥运会东京肯定是要赔钱了呀。1128也说了，对，没有现场观众，东京奥运的一大损失，除了出售转播权，看来奥运吸金还要想其他的一些出路啊。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关于鸿星尔克的一个热点啊，最近呢，鸿星尔克确实是在媒体报端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出现的身影比较多，如果您想了解的话，也可以登录互联网各个平台啊来关注过。风的轨迹也说，他说我之前也用央视频啊，非私营视频网站做的还是很不错的，是这个央视频上也有很多其他的很多精彩的一些视频啊。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这期节目就跟各位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内容。本期节目呢，您也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去回听或下载。同时在最近奥运会举办的时期呢，我们的节目也会跟大家同步推出一个特别的板块啊，这个特别的板块叫做每天一个奥运小知识， 每天一个奥运小故事。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所以就各个内容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徐冉，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朝光逝去无影踪。人生本有尽，宇宙永无穷。